伟伟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工作52周年。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近日在 MAC 旅行社网站登载金正日同志的照片批特辑，在文称颂了他关于党的建设的不朽业绩。网站还上载了建党纪念塔等图片。